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班阿笋哥翻翻嚟啊，祝阿笋哥卒之翻翻嚟啊，大病啊，笋哥。我 post 咗你条即系嘅事件出嚟，咁咧阿笋哥咧就我讲一讲个前因先啦。阿笋哥就即系因为工作关系就去咗内地，即系成个内地周围跑。咁啊好衰唔衰啊？笋哥喺温州就出咗事，咁啊要漏夜专机翻翻落嚟香港就医。咁啊我 post 出嚟就佢同死神擦身而过，佢事实上真系同死神擦身而过，唔死得都算偷笑啦，笋哥。 不过都真系。不过呢、這个今次去呢个中国大旅游，其实都真系多咗多难。 啊，今日我哋条声叫中国大旅游。 即系咧，人哋话咧出外做嘢咧就特别多病，我以前都唔捻信嘅。我从来唔带药包出街嘅。 哇，唔系啊嘛？点 解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出去做嘢，尤其系翻大陆咧，周围都系药房啊。 屌我！我嗰次啊，同阿Super 哥啊，去越南，乜药都带。我有一次同阿宝宝龙去泰国，我直头带埋啲盐水包去添啊。经有咩事急救嘅时候，你帮我插，我帮你插啊。 嗰时候就啲人话翻大陆、 啊， 如果有咩事咧，就买两种药。佢话上吐下泻系黄连素，如果有咩头晕身体发炎咧、啊，就四环素。 系吓，你知唔知食四环素好多人敏感噶？ 系嘛？ 我食四环素会死嘅。 系咩？ 哇！你 tetracycline 唔系个个食得噶，嗱，我啲牙狗痒痒嘅原因咧，唔系因为 打车轮多， 唔系因为打车轮多或者系即系蛀牙。你留意一下70年代出世嘅细路仔，宝宝龙又系咁，我又系咁，有啲女仔都系咁噶。80年代就好啲噶，80年代你见而家90年代出世嘅细路仔好靓噶啲牙，白白净净、齐齐整整 嘅。 原因50、60年代嘅人都係點解我哋70年代呢個夾縫會係咁樣樣咧、 啊？ 原因就係 tetracycline 四環素，因為四環素影響我哋嘅牙齒同埋我哋嘅骨絡，就會令到我哋嘅牙齒咁樣樣噶。四環素係一個咁衰嘅藥， 即係個牙係色澤差啲咁。 唔係啊，冇曬發黃劑啊呢個，冇 曬、 因為食得四環素多，因為咧70年代就係四環素啱啱發明嘅年代啊，60年代咁就喺70年代嗰陣時咧，啲醫生好中意用四環素啊。咁四環素係一隻大幅度嘅殺菌劑嚟嘅，即係乜鳩嘢 乜撚嘢都殺曬， 乜嘢都殺曬。仲有一個最主要嘅用途就係 Typhoon Fever， Typhoon Fever 中文叫做痢疾啊，好似藥疾。藥疾就一定要用嘅 Typhoon Fever。咁如果你 Typhoon Fever 有事嘅話，咁你四環素敏感都幾撚厲害，不過有第二啲藥可以代替到嘅。 嗱、咁我就習慣就唔帶藥嘅，因為你知道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就覺得屌邊有咁易病啊咁樣。屌今次點不知咧，就去到青島啊，咁、咧就你知青島啊，即係臨近海邊，好多海鮮食嘅。即係你平時喺香港唔敢食嗰啲毛絲庵啊，佢裏邊有一種生物咧叫海腸啊。 啊，我食過， 你食過 有冇有？ 佢係一條粉紅色。 係啊，但係要擠曬啲沙同泥出嚟喎。 咁啊，整好咗你嘅上嚟嘅時候，即係一條粉紅色，好似沙蟲狀。 係啊，好好食㗎。 其實咧係一條鳩狀嘅蟲嚟嘅。 好好食㗎。 係都爽口，即係鵝腸咯。 係啊， 跟住其實如果你 沙沙聲豉椒炒最正， 即係似海都河腸。嚇都幾好味。 但係就好鮮嘅。 好鮮嘅。咁啊，日日都系食嗰啲好多好奇怪，你都叫唔出名嘅螺啊、蚬啊、海瓜子啊。 瓜子斑？ 海瓜子系一种。 哦，我以为瓜子斑嘅。 甲壳类。 啊。 即系总之，食得最多系咩？食黄鱼。 哇！黄鱼正啊。 好食，好食， 好食，黄 鱼 好食。 呢、這个大嘅又有，细条酥炸又有，大条清蒸又有。 正啊，黄鱼 好吃。即系咧喺嗰边系讲紧你食海鲜系平过食肉噶。 黄鱼几钱啊？点卖啊？ 38蚊斤。 哇！香港你食條黃魚，屌你老母幾廿蚊朗。 如果你去啲大啲嘅，都係食50，即係大啲嘅酒樓都係50蚊斤咁樣。 哇！香港段朗計都幾廿蚊朗。 咩叫朗啊？兩。 兩啊！幾廿蚊朗嘅嗰啲水上人叫嘛。香港食條黃魚，你講緊大條嗰啲嗱，我試過去新吉市食，因為黃魚通常上海人食嘅。咁啊，上海人最中意愛嚟即係一係酥仔，一係清蒸。我試過一次去新吉市食條黃魚，斤領重。千幾人 ，都係餐餐都係細幾百埋單咁樣。咁啊，食咗好似另外喺嗰間某酒店啦，某大酒店裏面工作嘅時候咧，佢裏面每一個 buffet 都係海鮮 buffet 嚟嘅，即係食嗰啲蟹，即係食咗好多蟹啊。 哇！好撚易屙喎，食咁多海鮮。 咁啊，我又唔係屙個問題，都唔係屙，係最尾個身體頂唔順，個 building 太高啊，最尾係痛風。 系啊，做到中间有三日行唔到。 哇！咁你点做嘢啊？ 嗰三日放假好彩。 屌！ 啱啱好咯。 咁啊，屌唔到閪啦佢。 咁啊，就要讲嗰日开始由嗰度讲嘅，讲喺大陆第一单经验啊，就系、是、睇医生啊，即系相当之好笑啊。今日咧就 大陆啲医生几专业噶。 好劲噶。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有一間醫院爛用用嘅，嚇咁有一半喺度裝緊修，咁病人係瞓曬喺走廊度喎。咁、你入到去都係覺得好騎呢噶，即係你諗住揾緊診所啊冇喎，即係一睇就要睇醫院嘅咯喎。即係唔會話好似香港有間唔知乜乜乜醫務所咁樣。 大陸冇。 咁咧就去咗啲人民醫院度睇啦。咁啊入到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個場面都係好差噶啦，其實。跟住然後咧就是、一間分科醫院嚟嘅，咁啊點分科呢、你自己分。咁我初頭咧以為 有錢冇錢啊， 因為我初頭我以為我只腳咧係骨膜炎啊，咁我就諗骨科啦。跟住後咧就睇下，咦，原來仲有關節科喎、啊。咦，咁啊只腳又喐下先、咦，好似係關節啊，關節科啊咁樣，即係你自己分科。跟住入到去就首先登記先。咁咧佢又登記啦，咁樣，夠幾錢啊？咁樣十個四啊，十個四，好，俾你咁樣。跟住然後咧就睇完第一次醫生啦。咁然後咧睇完之後咧就俾支藥你。嗱，你又拎住呢張藥，跟住呢張地圖落去下邊嗰度咧， 又買藥。 唔係落去做拎去化驗房度化驗咁樣，咁啊自己又拎去化驗。咁啊然後大概過三四個鐘又翻嚟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啊驗血嘅時候咧又收錢啦，係幾錢啊？5.8啦，5.8俾你啦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化驗驗完血之後咧，咁啊睇完啦，咁啊翻咗屋企唞一陣，咁晏啲就過去等咗報告再睇咁樣。跟住後屘我嗰日睇醫生就睇咗15.幾，跟住然後我之後就喺度諗，撲街啦，而家10幾蚊有咩成間醫院唔怪之咁嘅藥啦咁樣。跟住去睇醫生嘅時候好笑喎，即係咧啲人咧，因為好心急嘅，即係佢哋冇乜排隊觀念啦。咁啊，大家喺度堆住喺度咁樣啦。咁啊，醫生咧就揸住案頭嗰度咧，就放咗我嗰份文件喺度，即係我份病歷喺度。咁啊，但係叫筍哥咁樣。咁我行佢啦咁樣。咁另外有個病人因為太緊張啊，坐咗我位喎，佢又唔起身喎。咁我又唔可以坐低喎，咁我只腳又痛喎。咁望住佢又冇反應喎。 坐地下咯，焗撚住。 咁啊，企喺度。企喺度睇咁樣，咁然後佢咧喺度望住醫生咁，我企喺度睇醫生咁樣。咁你喺個你完全喺香港想象唔到啊，因為香港你睇醫生嘅時候咧， 一個人一間房噶嘛，係 啦， 佢哋係噶嘛， 佢八九個人衝曬入嚟咧，你間房嗰度，我咧驗血嘅時候咧，佢話大叫，你哋可唔可以出去先啊？咁樣四五個人望住我驗血噶喎，咁然後嗰個護士小姐咧幫我抽緊血嘅時候咧，嗰人仲要同佢傾偈咁樣咧， 係啊 係，哇！真係嚇到我， 好撚亂嚟啊！ 屎都飆埋啊！ 啲秩序好撚亂， 係啊，好撚誇，好撚離譜啊！跟住然後就夜晚埋單，就去攞埋個尿酸藥，就60幾蚊。咁其實就講緊圍緊都係70多蚊睇張次醫生，就唔貴嘅。跟住然後咧，我夜晚翻去嘅時候咧，好笑，有個女人咧喺度大叫：，哇！點解張單咁貴啊？醫生唔食得唔得啊？咁樣。跟住唔食你拎翻去退錢啦。 係啊，有一台有啲藥錢。 真係好好笑，即係咧，你成個你發現佢成個過程啊，即係成間過程都係好冇秩序啊。但係咧，但係個醫生咧就好酷嘅，即係個醫生就係好。即係你會覺得哇，佢都有幾好有料到。 嗱，你聽我講啊，筍哥，成日香港啲人話大陸啲醫療唔得，大陸我話俾你聽，即係我接觸嘅大陸醫療啊嚇，佢真係肯幫你搞嗰啲，即係真係搞得到嗰啲，大陸嘅醫療好先進，大陸嘅醫療唔 delay 嘅，即係真係唔係傻人嚟噶，大陸嘅醫療，你唔好諗住屌你咧，大陸仔啊，屌你都唔識乜撚嘢，你就錯啦。大陸嘅大國手啊，真係開刀揸刀揾石嗰啲，屌你都唔見過石堅啊，真係。即係佢哋唔係流啊！ 佢係 你諗下，大陸做醫生，屌你老味，千揀萬揀先揀到你出嚟。即係大陸醫生分好多層嘅，有啲叫赤腳醫生，即係專喺嗰啲鄉村度睇嚟做分流嗰啲咧。有啲就癲啲嗰啲咧，就即係真係喺醫院裏邊做嗰啲咧。嗰啲唔係 delay 嚟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哇係喎渣嘢啊嗰啲，逢喺得醫院做嗰啲都唔傻得去邊。 咁啊，講到去到青島啦，咁啊翻翻嚟即係。去到溫州繼續做嘢咁樣嘅時候咧，就重病啦。嗰次就真係，即係咧開始個下巴痛咯。其實就開頭唔係下巴痛嘅，個下巴咧陰陰痛陰陰痛咁樣，初頭冇乜嘢覺得，即係 去到夜晚食飯， 啊， 哇！兩隻牙一拍埋嘅時候，痛到講唔到嘢。 哇！咁撚堅，即係你上我咬到下我嘅時候， 你第一次有嚿嘢入口嘅時候咧，啊，你通常揾啲嘢入去咪 tear off 佢嘅。 係啊 係 啊。 一嘅時候咧，啊，即係嗰兩把刀一砸埋嘅時候咧，撞埋啫。哇！嗰種痛法，锥心之痛。 係。 我都唔知道係真係咁痛。 啊。 咁啊，自此之後就第二日。都冇乜點食嘢，跟住然後就頂唔住啦，翻香港，翻到香港第一時間睇醫生。 啊， 咁嗰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咧嗰個含龍啊，含到上嚟呢度。 我即係含到，即係嗱，我改我試下解明大家聽啦。 即係張飛有幾多數咧？佢 阿筍哥個下鄂全部含龍，下鄂骨全部含龍咯。 嚇，啊，跟住然後就醫生見到我嘅時候咧，第一句説話就懟咗張 X 光片喺我口度咧，射咗一槍先。射完之後咧，跟住然後咧，佢就話：，誒大鑊，因為識嘅，佢話：，喂咁大鑊，咁然後咧就哇冇事啊咁樣。咁後來佢話咧，啲細菌感染啊，佢話已經擴散得好快，已經。佢話咧，如果喺擴散上個腦嗰度咧，咁就會好大件事咁樣。咁佢話好彩都仲叫睇得早咁樣。咁然後就即刻就大大劑抗生素，即刻打咗落嚟。咁佢問我有冇用過咩抗生素，咁我冇。其實我平時好少睇醫生。咁然後就好神奇，即系我痛咗几日，打完抗生素几个钟之后，我冇事出嚟，系啊，即系完全系 magic， 不过发烧，狂发烧。 因为嗱骨，我就同大家讲下先啦，骨发炎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因为我哋嘅骨咧系造血嘅，咁如果骨发炎就可以直接入血里边，咁啊，咁你到时就真系神仙难救啦。第一，第二样嘢牙发炎，牙骨发炎，你唔好谂住真系即系冇乜事啊。逢系剥大牙，如果嗰个人懷疑有心臟病記錄嘅話，啊，我哋有個CC 小姐做心臟科嘅，咁啊 CC 小姐希望即係聽到之後矯一矯正我哋啦。咁咧，逢係我知道做心臟，即係你個黑有事嘅話咧，剝大牙第一個劑量就要食1000嘅 MPC 連，我記得。 即係咩嚟咧 ？Loading dosage MPC 連係一隻抗生素嚟嘅，令到啲菌唔好入去個心血管裏邊嘅，因為會死人嘅，真係唔係講笑。咁啊，所以牙骨發炎就可大可小，即係唔好以為係啊屌你小事啊，可以搞到好撚大件事嘅。咁所以就阿筍哥今次有條命翻嚟同大家講嘅，算係咁樣。 係啊，跟住而家就有兩隻牙壞死咗啦。咁啊，要剝完之後咧，如果即系植翻只牙咁啊，几期即系几皮嘢啦。 哦， 咁啊算啦吓，即系赚几皮又蚀几皮，因为我都觉得 完全掹咗只牙。 呢度咧，你见唔见到呢度咧？ 啊，哦系喎，哦， 个牙肉嗰度 系缩咗啦， 缩咗啦系咪啊？嗰度下边下边嗰两只牙都冇咗。 哦，即系啲骨枯咗啦，已经 枯咗啦，已经。咁然後咧就話大概係咯，搞一搞三皮嘢。 幾時剝得啊？而家冇剝得喎，而家 唔剝得噶，聽日翻去睇下啲菌咧清曬未先嚇，清曬之後再睇下點搞咁樣。 我明白。 佢要刮乾啲肉佢咁樣。 刮乾啲肉同埋刮乾啲骨佢咯。喺裏邊種兩支片，即係兩支片落去啲牙骨嗰度。咁因為你嗰度啲牙骨冇咗啊嘛，咁就可能攞啲水咧明去度補咯。都幾撚痛苦嘅一件事，即係錢使咗唔緊要，我話俾你聽嗰種痛苦，個醫生話俾你聽啊，都唔係好撚痛，你帶撚定嗰啲史泰龍咧塞啲火藥落個身度，炸一聲嘅時候咪咬住碌柴嘅，你帶撚住碌木去咬撚住口，痛撚到你啊！哇，屌老母啊，真係牙痛真係慘過大病細佬，屌你！ 咁啊都冇辦法㗎啦，咁啊即係要整啊整啦，不過我就。今次咧就都喺唔好，即系喺一件咁壞嘅事裏邊啦。係，即係其實咧嗱，今次本身係去有機會去喺中國大旅遊咧， 係 又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揾錢一邊睇嘢嘅時候咧，咁都其實都幾好嘅。 喂，你睇到啲咩嘢又？ 我睇到啊，我啱啱去青島落雪嗰幾日就好靚。 係 嚇，咁最緊要就係睇到咧，其實中國呢一代咧，即係嗰、那個我去因為去一間比較高級的酒店，咁樣咧，南方同北方嘅處理好唔同。譬如話西安咧，裏邊個 director 咧，係一個40几50岁，即係老成持重嘅古惑仔，有啲澳門 feel 嘅，但係做嘢都好穩陣嘅。 香港人嚟 㗎。係。 誒唔係唔係唔係， 內地人， 內地人嚟嘅，咁、啊、但係又識講廣東話嘅， 係， 咁咧佢個 mentality 就係、是，哦，你過到嚟嘅時候咧，如果你做啲相好嘅話咧，就可以同我 sell 到我個波咁， 係， 咁、啊、然後我嘅生意好啲嘅時候咧，咁就對酒店好啲，咁我份人工又會好啲啦，係咪？即係咧個諗法係好正，好正路嘅。年輕啲嗰啲咧，去到哈爾濱嘅時候咧，個 director 26歲， 女定仔？ 仔。我都好 靠關係， 我都好驚訝，即係咧講緊喺加拿大讀咗5年酒店管理，咁、 啊、 但係其實都唔係高回事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可能人喺即係去到哈爾濱真係冇人啊， 會唔會係有即係人脈關係啊？ 即係當然啦，佢嗰、那個佢、啊、個佢個 setting 啦、啊，啊我都知道啊，佢爸爸啊唔好講得咁清楚啦。即係總之，佢爸爸係某電視台嘅高層嚟嘅。 香港？ 唔係唔係。 大陸。 大陸嘅。 咁啊，梗係靠人事關係做啦呢啲。 咁但係就佢個本事咧，其實未到嗰個位置。係。咁佢為咗想增加佢嘅照片咧，佢、 啊、 嗰晚咧，我哋咧就我就咁客觀咁樣講件事先啦、啊。首先嚟到第一日，有個女仔好得意嘅，咁係嗰間公司嘅 communication manager。咁咧就個女仔係我諗係要我諗即係25、26歲啦，都係後生活跳彬彬唇紅齒白嘅。 哇！呢啲吹簫啱。 跟住咧就去 approach 咧，一見到因為我哋外國拍檔咧年紀一大啲嘅、一睇就以為佢係呢個攝影師。咁啊留佢玩留佢傾偈咁樣，點知後來發現原來唔係。 即刻變臉。 後生啲嗰個先攝影師，咁然後又佢又冇變臉嘅，繼續 keep 住咗好和諧嘅關係。咁、但係咧嗰個。個拉力咧就去咗嗰個攝影師嗰度，咁、然後咧當晚咧就佢哋工作完畢之後咧就開始約佢出去傾偈飲嘢啦咁樣。第二日 唔係個攝影師約條女定條女約 條女 約 做攝影師。第二日咧個女仔咧就同嗰、那個同阿攝影師翻咗房，即係有冇性愛咧我哋就唔知啦、但根據我哋嘅估計，梗係叫有啦嚇。咁、但係可能冇都未定，兩個人喺房裏邊唔一定係搏嘢噶嘛。 我傾下偈。 咁我哋做啲下三難功課嘅人係唔會知道呢啲事嘅。 喂，攝影師鬼定係唐人嚟㗎？ 咩啊？ 鬼仔定係唐人嚟 㗎？鬼仔嚟，鬼仔嚟， 鬼仔嚟， 鬼仔嚟。哦。咁樣咧，呢、這個個件事咧就係咁啦，咁然後咧就講緊之後，有個啊點咧？哦，跟住咧個故仔咧發展落去咧，就係、是、我哋跟住做嘢，梗係相當辛苦啦，影多咗好多相。 係個攝影師叫你哋影多好多相。 係啊，一即係一齊 work out 咗多好多嘢。 啊，因為有閪屌個攝影師就。 咁我就會覺得咧，成件事咧，我就會理解為咧，其實咧，酒店嗰邊咧，其實係想用呢個 pillow talk 啊。 咩叫 pillow？ 哦，明白。係啊，枕頭對話。 係啦，即係咧，去令到咧，我哋呢邊咧又會即係代表我哋嘅大將軍咧，認為咧。對方咧亦都釋出好意， 咁就叫啲僆仔做多啲嘢啦。 咁然後佢又釋出咗好意啦，夜晚又 咁又可能吹咗兩下簫，屌你老母做多咗好多嘢啊！ 咁然後咧就令到大家可以做到嘢，即系咧我想講咧成件事咧個 mentality 咧就係、是、其實係好有安排嘅。咁當然啦，我老闆梗係覺得自己好靚仔、風流瀟灑，所以就 係啦，屌你邊有綿閪屌啊呢個世界！ 咁咧但係咧就件事就係咁樣咯，咁啊呢個就觀眾大家留俾你自己判斷啦。 即係呢個世界好得意，我想同大家講。男人嗱，阿寶寶龍曾經講過一句説話，我就屌你，我同寶寶龍講，我而家溝唔到靚妹。阿寶寶龍話：而家靚妹好現實㗎啦，九護士。咁我諗一諗又係，而家靚妹咁現實。咁你話靚妹現實已經係國際化嘅事咧，你唔可以話地區性嘅事啊嚇。即係有啲網友話上網識嗰啲無知靚妹，我想問下邊度有介紹下我。咁咧。你今次呢件事件就係嗰個女仔嘅安排，可能根本係一個即係性工作者都未定，佢要收錢做一單咁嘅嘢，咁咪嚟到同你哋個攝影師做一單咁嘅嘢，咁之後咪揸多啲嘢出嚟咯。 即係呢件事我哋啲稍微睇喺局外冇閪屌嘅人嚟講咧，我哋都係咁樣睇嘅。 啱啱啱。 咁但係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幾間酒店咧，後來去到溫州嘅時候咧、某酒店咧嗰個老細咧又好得意，即係個 director 好得意。咁咧佢係中間比較尷尬，大概36、7歲到啦。 應該以佢嘅資歷咧，就唔可以坐嗰個位嘅。 啊， 咁但係咧，談吐得體。 男定女啊？ 男人，係好高大嘅，大概六尺高。 啊， 眼細細，講嘢咧好斯文嘅。 係。 咁然後咧，同你傾偈嘅時候咧，都離唔開去歐洲旅行嘅話題啊，講緊話今日六月又放假去米蘭度睇睇 fashion show 啊。 啊。 咁你雖然你都唔知佢真定假，但係咧你好短時間咧裏邊，我諗你都會覺得佢見識好廣博。 啊。 而喺個工作嘅手腕上面咧。 你應該同佢講話，順哥，你唔好撚扮嘢啦，我帶啲龍款拍你啊！喂，屌你老味，大家一齊研究下喺京先，你唔好撚話去米蘭睇 fashion show fan 你老母啊！你話我嚟呢度僆仔執屎啊！屌你老味，做啲下三四流嘅嘢，你同我講呢啲，你咪玩嘢先而家。 即係咧，我覺得 你階級歧視喎、 啊！喺大陸啦，而家就我今次去走完一串之後咧，你知道因為今次走嘅。走佢見嘅人咧，都係比較上層啊，嚇就會睇到喺大陸而家喺大陸嘅中上層嘅中上嘅管理層咧，究竟佢哋係一啲咩嘅 人？ 咩嘅人？ 咩嘅生活？ 咁好普遍都係嚟自有錢家庭啦，呢個唔使講啦。咁然後其次咧就係個個見識都係好廣博噶，同埋咧講嘢好得體。 啊， 好得睇，即系咧，佢唔会好似，佢又唔会冇咗香港人有种咧喺短时间里边可以睇到有啲咩利益， 系 呢一种感觉。 啊， 咁系啦，我就觉得系 可唔可以打岔你少少啊？ 好啊，好啊。 嗱，今年电影节，我想同大家讲，我睇咗十一年电影节，计埋今年十二年啦。咁喺十二年嘅电影节里边，有一样嘢俾我咧，我点解会打岔顺哥，就系俾一样好大冲击，内地。熱愛電影的朋友同埋拍電影的朋友，在呢十幾年來大約五年前、六年前開始，很多人嚟香港看電影節是內地人嚟嘅，亦都有很多嘅短片是內地嚟參選，或者內地的電影嚟香港參展。嗱，嚟得香港看電影節的人，咩人呢？閒人啦、啊，第一，第二樣嘢有錢啦、啊，你冇錢你常常見佢。唔平啊，張飛！你睇一次電影節，而家我睇閒閒地，兩個禮拜使費係7000至7000蚊到啦。 嗯， 即係淨係戲飛喎，你唔計其他嘢喎。咁你如果計埋房租啊，呢啲咳咳，你食埋飯，你同歐遊冇乜分別㗎。咁點解呢班內地人會落到嚟？第一有閒錢，第二一定係讀過書。你唔會屌你老尾去旅行嘅話，邊度都未出過忽，你話哇，屌你啊，筍哥不如去睇電影節啦，你俾人屌老母好過啦，去泰國叫雞啊，屌你屌太妹好撚過，啱唔啱先？佢哋一定係知識分子，去旅行去撚到爆咯，可能屋企有啲錢，因為你見佢哋通常都係一啲三四十歲嘅中坑嚟嘅，應該係受過一啲文化教育。嗱，我想同大家講。內地一班即係好似阿筍哥講一班中高階嘅內地人，真係有文化修養過好多嘅外國嘅鬼佬。話說今次電影節，我唔係第一次見嘅。嗱，電影節場地裏邊，第一唔能夠錄影，但係有啲鬼咯，就恃住自己可能識講英文，尤其最乞人憎嗰啲半堂飯，有啲朋友喺度有短片或者有片參展咧，攞部機入去係咁拍，啲人叫佢唔好拍啊，諸如此類。佢用英文答撚翻人哋，咁人哋用英文答撚翻你，佢就嚇嚇咩喂，大佬，你唔好用呢個 language 即係呢個 barrier 去到覺得自己我係同佢哋唔同噶啦，即係語言嘅障礙唔係問題嚟噶，我覺得人哋已經叫你唔好拍，你仲拍，但係內地人唔係，一叫你唔好拍，好乖，我見咁多個都係好乖，即刻收埋，亦都好有教養。慢慢喺度睇完套戏，俾掌声啊，俾表现，嗰啲鬼啊，我屌佢老母喺后边系咁讲，我已经系第六七单噶啦，哇，屌你老母系咁喺度讲英文，我真系想，我已经叫过佢哋，唔该你唔好嘈，我用中文同佢讲，一个人如果你唔识听，你喺一个漆黑嘅环境睇紧戏，有个人拧转个头同你讲嘢，个语调唔友善嘅话，佢唔会同你讲，喂，哥仔，你今晚食咗饭嚟噶系嘛，一定系叫你收声，佢咪继续讲。好撚多啲咁閪佬啊！反而內地人， 哇！真係好撲街喎，真 係。反而內地人咧，我自己接觸下，我見咁多遵守秩序啊，尤其喺呢啲嘅文化場所遵守秩序，同日本人不相伯仲。反而啲鬼啊衰啊，屌你老母聽電話啊，乜撚都齊。尤其嗰啲屌你半堂翻嘅撲街喺個隔離嗰度玩嗰、那個iPod 嗰個遊戲熬下熬下嗰個咧，兩個一齊玩，我屌佢老母，仲要有聲，你真係吹佢唔撚漲啊！屌你，你叫佢唔好撚嘈，佢咪一陣又攞個出嚟再玩過咯。 即係呢啲真係攞撚命啊！你反而話內地嗰啲，我覺得有教養啲啊！即係佢有錢得嚟，都唔係老撚土啊！ 嗯， 啊繼續，筍哥，唔好意思。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當然啦，大陸而家 cheap 即係 cheap 人仲係依然係好多。 啱。 咁但係即係 educate 咗嘅，或者係 受過教育嘅， 即係城市化咗啊，嘅人都不乏啦。 啱。 你會見到譬如話溫州咧呢個地方咧，因為佢係唔同地方好唔同噶。我譬如話我哋去到哈爾濱咁樣啦。咁我哋喺度做緊一啲 table setting 嘅時候咧，即係去影相之前要做一啲 set up。一叫。30個人出嚟，女仔嚟，全部全女班，做嘢好仔細，好斯文。 吹簫係， 我都唔知道啊。 你攞條簫出嚟俾佢吹下啊嘛，屌你！ 三十個頭聚埋一齊，我都唔知道。 哇！你攞埋個屎忽窿出嚟啊嘛，屌！ 跟住咧，去到溫州咧，溫州咧就其實咧講真，個人嘅態度幾似香港嘅。 係。 佢嗰個地方係你知溫州係好有錢嘅一個地方，即係嗰啲人咧係講緊你隨便去嗰啲某大酒店咧，下邊係一兩架 Bentley 啊、Maserati 啊泊曬喺外邊嘅。而酒店嘅規矩原來係咁嘅，酒店門口外邊係唔准泊車，300万嘅車以上咧先可以泊喺門口嘅。而佢門口係泊滿車，咁同埋咧九成咧裏邊嘅車咧都係爛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咧買撞爛咗就買個價咁樣。咁樣聽嗰邊嗰啲人講咧，就話喺溫州最容易買到咧，就係法國酒。佢哋好中意飲法國酒，好純法國嘅。但係飲咪通常都係 cooking wine。即係煮餸用嘅。 明白。 即係咧，但係一支 cooking wine 可以賣到成幾千蚊。 係。 佢話夜晚飲杯啤酒係100蚊上落。即係你見到咧，個溫州人係好有錢，好有錢。 消費好高。 消費力好高。咁樣就佢同香港好似嘅，就係咧即係啲人好中意揾錢啊！你一去到歐洲，啲人一聽到你係溫州人咧，係怕撚咗你嘅。嗰時候西班牙咧係試過咧，大家一齊當地嘅鞋商為睇唔過呢個溫州人。 係啊！我記得嗰次 燒撚咗間鋪啊！即係黑人真係好緊要。咁溫州咧，我哋去到影相嘅時候，同樣要做 setting。 係。 佢只係拍緊四個人嚟。 係。 嚇！即係人哋一邊係30个，另外四個。 唔係，但係溫州嗰四個 係 咪？ 然後最頂緊咧，就係嗰四個咧，四個咧都係有3个都係唔撚做嘢嘅。 嚇！ 只係得一個人做嘢。 屌你咪玩，都係玩嘢啊！ 即係咧，你就會覺得哇！呢啲大到廢有仁義啊！因為原本係人人都做嘢嘅，人哋喺北啲嘅地方，即係北邊啲咧，其實嗰啲人都係去單純啲嘅，可能粗魯啲，可能冇咁有禮貌，冇咁識交際，即係冇咁識個稱話叫你個套咁樣啦。咁但係佢哋會完成自己責任嘅，即係有一啲做人基本嘅原則嘅。咁去到南方就唔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喺一間酒店裏邊咧，佢係可以叫佢攞啲嘢過嚟，過到嚟咁成2个字先翻嚟嘅時候咧，嚟到嘅時候我就搞掂咗咯。因為我就唔要啦，咁樣咪借把教先咁樣。跟住佢話嚇唔要咁樣，俾面色我睇咁樣，即係有啲咁 minor 嘅嘢咯。咁然後就你個聽翻啲師傅講咧，其實早期咧香港啱啱發跡嘅時候咧， 都係咁， 啲人都係咁咯，即係個個都諗住爭住發達咧， 唔係個個人都爭住揾快錢， 係咯，即係根本就佢覺得喂，自己睇唔起依份工，即係唔會咧老老實實點樣做好件事，冇人會覺得自己坐喺呢個位裏邊咧係正常，係應該坐喺呢個位。 而家好似而家年青人咁啊！ 我想講咧，有個前兩日啊，去影結婚相 大家唔好介意，筍哥今日好似慢啦啲落嚟，因為筍哥真係好唔舒服。 遇到一個 auntie 咁一個 auntie 正唔正啊？ 都幾好嘅。 哇！最中意呢啲 auntie。 係一個係幾似舔樓嘅一個。 哇！最中意呢啲啊！屌。 都幾正。跟然後咧，佢 死啦！而家變咗色欲狂盜。 佢嗰時候咧就我就影結婚相咁樣，咁佢咧就幫手擺凳啊，跟然後幫手喺度排位啊。跟住然後咧就好多嘢咧攝影師原本要做嘅咧，佢都已經識做曬，咁啊等你坐喺度影咁樣，其他嘢佢 arrange 曬。 但係嗰個 auntie 係咩人嚟嘅咧？男家定女家 嘅？就係一個平時喺度幫手搬台搬凳嘅小阿姐咁樣。 哦，明白，即係茶樓嘅。 係啊，茶樓，屬於茶樓嘅。跟住然後咧，我就會覺得 啊，幾好喎、啊！即係佢係 你哋就出嚟撈嘢啊！ 佢係嗱，其實佢咁樣做又唔會就係俾啲錢佢噶，係咪？ 男家同女家如果睇到就 tips 多啲啊，第一 係啊，咁應該淨係 tips 俾佢啦。 啱啊！ 咁其次咧就係、是、即係佢係做多咗 啊。 佢就係想件事，後來咧，我話我都走過去讚佢、 啊， 我同佢講我話喂多謝曬你啊，即係你幫得手、 啊， 我話我今日有少少病、 啊， 所以我都唔係咁精神。我、如果你今日有嘢幫手，我真係好多謝你咁樣。跟住佢話：，唔使啊，呢、這個我哋都係做自己嘅啫。 啊 呢、這個最緊要老闆唔使責任炸人咁樣。 啊， 咁啊咁一句就算噶咯喎。咁啊其實 呢啲咪叫責任感。 是啊，即係覺得好，我嗰時候一方面好感激佢啦，其次我就覺得其實呢已經好少人呢覺得自己要坐在一個位裏面呢、而嗰個位係恰如其分咁樣表達出嚟。好困難，即係呢我嗰日睇完呢個姐之後呢我就好感受到。即係而家啲人咧坐緊呢個位嘅時候，我幾時做經理咧？做經理嘅時候幾時係董事長？ 筍哥，我又要講兩單嘢呢啲服務業嘅俾你聽。話說電影節就有機會出下忽，就唔喺呢個元朗屯門區活動嘅時候，第一時間梗係配眼鏡啊、買衫啊、買牛仔褲啦、 有咩新嘢？ 咁咧嗱，點解咁講？唔係為咗炫耀。大家我諗年青人都聽過一間鋪頭叫 TechFi 㗎啦。應該即係中意牛仔褲嘅冇咩人唔識㗎，呢間嘢喺尖沙咀嘅，專買一啲日本嘅 Evers 牛仔褲或者一啲日本嘅牛王啊，譬如叫做Sugar Can。Sugar Can 係一隻好出名嘅牛仔褲嚟㗎，貴撚到嘔電。咁話說咧，我呢排就情迷呢、這個美國版嘅 Levi's， 咁咧我就去銅鑼灣嘅 Levi's 專門店咧，就掃咗好多條美國版嘅Levi's 嘅即係大戰版嗰啲501。嗱點解我咁講？話說我講兩單嘢俾你聽。咁咧，我中意呢啲牛仔褲啊，寶寶龍就喂你買啦，屌咪當即係復活節禮物，我送俾你咯，我唔使啦，好貴啊，咁我自己買。咁我去銅鑼灣嗰間 Levi's 買咧，大家都係年青人啊。我試完一條唔啱，喂哥仔唔緊要㗎，呢啲試唔啱咪試多幾條咯。我話我趕時間，唔好意思，唔緊要，一次過拎曬嚟俾你試。咁一次過拎曬嚟俾你試之後咧，仲俾埋意見啊，點點點點。喂呢條唔啱，再攞第二條，笑容可掬，亦都係非常之咁professional， 亦都俾咗好多專業意見你。唔買，佢話唔緊要㗎嚇，你試都冇所謂㗎。佢話你試完唔買，唔係一定啱噶嘛 ，cutting。我話喂，我試咁多條，我唔買咁點啊？唔買唔緊要噶，唔買你都係試下啫。大家都係即係可能做個生意都未頂啦咁樣。咁我亦都去銅鑼灣 Ice Fry 嗰度買恤衫。咁買恤衫之前，個小姐唔知道我會咁買法嘅，我就話我每一個 cutting 試一個碼，即係試一個碼。咁我睇下邊個碼啱。那個小姐好開心咁樣就攞俾我試試。然之後，我喂你攞咁多，你唔驚我唔買嘅？唉，唔買都好啦，你試一先算啦。咁試完梗係唔會唔買啦。咁啊，每隻色買嘅，即係每隻色都執一件嗰啲嚟啦。咁到我去 TechFi 買嘢，到 TechFi 一上到去電閘已經屌老母噶啦，即係你開門佢咪有個撚樣，著到成個木村拓哉咁出嚟，喺我喺面撳到閘俾你入嚟。咁入到嚟之後咧，佢會問你嘅，跟撚住後面買咩啊？嚇！屌你老味，喂，我唔係嚟收保護費，我嚟買嘢喎，買咩？屌你老味，睇口得啩？我話睇下先，睇下啦你。咁啊走撚咗去吹水喎。咁佢吹緊完水啦，咁我睇啊，因為啲價錢真係好貴，牛仔褲就一般恤衫貴喺度牛電平均，嗱啲咁嘅閪屌格仔恤衫，一件賣2000元，2000元一件 Super Can 嘅格仔恤衫，梗係唔撚買啦。牛仔褲我就問，我話喂阿哥哥，我想揾啲好似Levi's 44年或者55年大戰版嘅 cutting， 我哋呢度唔係賣 Levi's， 我屌佢老母！我話好似咁嘅 cutting 啫，咁你都要有介紹咧，條條牛仔褲接撚實，我點睇啫？我條條拎出嚟睇，條條拎出嚟試啊！後屘個撚樣話：咁你中意闊身定係窄身啊？我話我想揾啲好似咁嘅 cutting 嗰啲，佢之後唔撚理我啦。佢話：咁你自己睇下先。我屌你老母，有錢都唔撚幫襯你啦！即係個心態好似覺得我啊發撚咗達噶啦，一係做一係唔做。大佬，你喺呢度都係撈個 sales 啫。同一間鋪頭，唔怪得知你越做越縮，就越做越得。香港 TechFi 係有一班捧場客嘅，即係當然。但係點解你可以即係做來做去都係樓上鋪咧？原因就係屌你老味咁嘅服務態度。即係好老實講，我入到去啊，有錢我都唔會俾你使啦。第一唔係平， 買對鞋皮幾嘢，買個袋幾皮嘢，買件恤衫2000元，買條牛仔褲斬埋都2000元過外。喂，大佬，我上嚟睇，我問你，咁你都要有介紹㗎，你都執條俾我試下啩？連呢啲都難，咁你想點啊？即係坐喺度扮有型，成個木村拓哉，佢啲制服好型㗎，真係，即係成個木村拓哉咁啊！ 一個人嘅啫， 三個人。咁你係咪成日坐喺度好似木村拓哉咁先？乜撚都想唔做先？即係你連呢啲都懶，怪唔知得你間鋪頭咁撚樣啦！你就算賣啲貨全香港獨一無二啊，我可以話俾你聽，一定冇生客再幫你買啊！即係我想幫襯你，你都大我中，啱唔啱先？即係你咁嘅服務態度，屌你老母，你有搞撚錯啊！即係。大佬唔係平，第一，我唔知道你執幾多錢啊，可能你每條牛仔褲屌你蝕俾個都未定，但係你唔可以咁嘅服務態度，啱唔啱先？ 你蝕就三撚鐘， 啱啊！你屌你老味上撚到嚟，你當你好似賊咁啊！第一，第二樣嘢冇招呼，第三樣嘢隔四，屌你老味！我喺呢塊事入去，人哋都話啦，你試完唔買啦，哥哥，屌你買咁多條啦，之前都即係因為我唔喺嗰度買牛仔褲，因為佢 check 我個 list， 我以前喺呢塊事幫襯過。幾多次佢會有分草噶嘛？佢唉唔緊要，你唔買咪算咯，下次有我再 call 你一樣嘅咋咁樣。即係你呢啲服務態度，你都會買多啲嘢，啱唔啱先？哇！入到嚟喺我黑面冇水洗面，仲格鳩你幾句，屌你老母啦！你真係。第二樣嘢，我配眼鏡。咁咧話説又配太白狼眼鏡，因為真係成日唔得閒去銅鑼灣，咁有一日得閒啦，嘥一個幾鐘頭去配眼鏡。咁原來而家配眼鏡咧，度呢個視焦咧好得意嘅。咁以前我把尺度啦，原來而家唔係嘅。咧嗰啲車咧撞車嘅時候，咪有一個六圓形十字有個嘢咁嘅嘢嘅。原來而家蔡司發明咗個嘢咧，就係、是、你試完個眼鏡框，幫你校到差唔多之後，戴嗰個嘢落去咧，就攞雷射光幫你度視距嘅，幫你度個視焦。咁咧，我去配眼鏡嘅時候，我就喂哥仔唔使搞咁多，唔得，你係客人，你一定要享用呢啲服務。呢個係我安排俾你嘅第一，第二樣嘢。你阿九護士，你都咁耐冇驗過眼，你去驗咩驗眼？嗱，嗰度驗眼好得意嘅，嗰間叫尊貴視力。如果大家去尊貴視力配眼鏡，我好誠意大家去驗一次眼。嗰度驗眼嗰個人係一個雙博士學位嘅doctor 嚟嘅，即係一個視光 doctor 嚟，專業得好緊要，但係你要嘥半個鐘頭去驗眼。即係通常驗眼咪屌你睇到睇唔到睇唔到，佢睬你戇鳩，佢居然要嘥半個鐘頭慢慢幫你睇嘅。咁佢個服務態度係好優良嘅，亦都係俾好多嘅即係好好嘅服務你。而家我已經好少去頂好配眼鏡，我以前好中意去頂好配眼鏡。頂好配眼鏡咧，佢係點配嘅咧？你配完副眼鏡，佢教都唔肯同你教吉落你塊面度。喂，嗱，我大家戴眼鏡嘅人應該有咁嘅經歷㗎啦。阿哥仔，教得差唔多噶啦，再唔啱先过嚟再教过啦。屌你，我系唔啱啊嘛！而家我叫你教，你都懒得教，仲贪鸠我走。你试过未啊，顺哥？ 未。 我喂呢度好似紧咗少少喎。喂，唔系噶，你带下行个圈就得噶啦，行个圈嗰费卵事再睬你啦。屌你，你入去教咪喺度咁，嗰啲只秒只咧，屌最难听噶啦。你即系你配嘅时候，屌俾钱嘅时候，佢梗系哇，屌你乜都得，屌你到你配卵完，喂大佬。你副眼鏡配完，等於你一套衫，你幫我做完都要改嘅，大佬。佢永遠唔會幫你教眼鏡啊，求卵期幫你咬卵完就算，我自己科技咬好卵過你咬啊！屌你老味，教多五六分鐘佢已經喺我喺面度頂我，真嘅啲眼鏡幾靚都冇用，戴喺塊面度嘥佢。咁我而家去尊貴視力配眼鏡，原因係點解咧？第一，佢真係個眼鏡幫你教到一樣嘢，咩叫眼鏡為之啱咧？眼珠喺眼鏡框中間為之啱啊嘛。 哦，係咩？ 係啊，如果你個眼鏡一跌咁樣樣。呢啲叫唔啱 size， 第一，第二叫教得唔好，个眼镜系要咁样样为之正確。咁通常你戴眼镜咪垂咗落嚟嘅，咁我为之教得唔好。咁我以前戴眼镜我唔知道嘅时候， 我呢个都 OK 喎，呢个眼镜都。 你呢个 OK 啊，所以教眼镜系好嘥时间，亦都系一个好专业嘅事嚟噶。咁你扑街咧，你去普通眼镜铺咁咪求轮期帮你教，所以我而家唔捻去嗰啲乜捻嘢顶好啊，之前去副眼镜真系劳捻气嘅。即系你谂下，你咁嘅服务态度。即係等於同筍哥頭先講嗰啲一樣啦，你都唔自在份工，你覺得啊係份工我唔自在，但係人哋個 sales 唔係嘅，個 sales 直頭同我講阿九護士，我話喂唔好意思，我教眼鏡嘥你咁多時間，唔緊要，你係客人嚟噶，你客人嚟噶，你應該係要最舒適你先走，呢個係我嘅即係 即係責任嚟。你下次去都揾翻佢啦，屌！ 以為淡水浸蛟龍啊，個個都。 屌你咁嘅服務態度，講真一句，我俾幾大劈嘢你做，你都唔撚掂啦，啱唔啱先？如果我而家俾個總經理你做，啊管千零二千萬生意嘅話，標領千零二千萬，而家唔好撚大啫嚇。你可能覺得屌你老味，我呢啲人才億零兩億嘢啊，或者幾球嘢係我做嘅，你行得撚啦？細鑊嘢你搞唔掂，大壇嘢一樣唔撚掂。阿發明家嗰句説話永遠。佢都係我覺得最啱。打工我俾個任務你，你都搞唔撚掂。你仲望自己做老細，搵個任務返嚟仲要係搞得掂，搵到錢分俾人做。你掂唔掂先？一撚樣㗎嘛。你呢啲嘢咁撚小事你都唔撚掂。你仲話自己大壇嘢搞掂，大壇嘢一樣唔撚掂啊。即係而家啲細路好多都係咁撚樣㗎。啊！細細單嗰啲屌你老味，唔係我呢人做嘅。 喂，呢集完啦喎。 哇，好啊。 OK， 好。 好，拜拜。